好，嚟到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咁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咗大陆嗰个咁嘅报业集团嗰个咁嘅发展啦，发觉原来有好多好 QK 嘅地方，原来系成个报业集团咧系新闻同埋呢个呢、這个广告， 广告 同埋呢个marketing 其实唔系太分得开嘅佢哋系，但系由于咁嘅政治或者系咁嘅经济情况啦，咁造成相对嚟讲，佢为咗生存咧，佢呢个陈永洲事件咧嘅出现咧，其实就唔出奇嘅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讲个题目咧，其实咧就咁，既然讲开传媒啦，咁啊讲翻香港嗰、那个传媒发展究竟点样啊？咁啊，传媒咧个行业咧，亦都好多后生仔或者系后生女啦梦寐以求。如果你成绩好嘅或者读文科嘅，就会想进入呢个行业啦，但系现实可惜咧嚟讲咧就好惨酷嘅，因为咧现实嚟讲呢个咁嘅行业系一个夕阳工业嚟嘅因为似乎系好多传媒老板都系好难喺度搵到钱，因为一个系烧钱嘅行业咁样样。咁啊喺录音室入边咧，咁除咗有大卫之外咧，有安东尼啦同埋杜比咁亨利都喺度嘅，咁研究一下咁香港嗰、那个传媒个发展系点样样嘅咁大家点睇如果香港系夕阳工业吓， 冇啊！你个世界系转得好快咁你变咗就系话以前啲人都仲去中意睇报纸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喺网上高揾到，即系而家已经系一个网络世界主导咁你睇下年青一代嚟讲咧，系唔会有人愿意揞钱出嚟咧就买报纸咁所以我哋叫呢个系一个夕阳行业咧，其实亦都冇错。咁但系呢个夕阳行业咧，个太阳会唔会落山咧？我又觉得唔会，因为你就算系网上高嘅媒体嚟讲咧，佢始终都系要有嘅实质内容。有实质内容嚟讲咧，咁你始终都系话要有人走出去做一啲采访啊， 即系第一手嘅资料啦。我哋讲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一定要有人做俾啲供应啲资料嗰啲基本嘅嘢。咁所以其實好多嚟講，我哋見到就係話，如果網絡做一個網絡上嗰個傳媒嚟講咧，好多都係同嗰個即係報紙嗰啲咧係楞上關係嘅， 即係評論多咯， 傳統媒體之下 support 嘅， 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評論咯咁你話要真係去研究去採集第一手資料嗰個成本非常之貴咁首先你要有個人啦，有個記者啦，跟住你要派去搭車去啦咁如果佢要留過夜嘅食宿咁全部都係使緊錢嘅呢樣嘢， 個成本係好重嘅。 係啦， 軍新聞部或者呢個點講喺個新聞機構嘅成本咧，如果你真係有心去做，係相當之貴。 所以而家嗰啲報業機構嚟講咧，佢哋係要打出一條新路嚟講咧，佢哋就應該係雙線發展，即係除咗本身嗰、那個賣紙之外咧，即係印刷報紙之外咧，亦都係要喺網上高尋找另外一個出路咯。咁即係最多嚟講，你可以講就係話，佢哋對於嗰個傳統報紙嘅賣紙嗰啲嚟講咧，佢哋係已經唔會有太大嘅期望，即係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我希望係能夠有幾多十紙幾多十萬紙咁咁但係佢哋亦都唔能夠係完全係將呢一份咧就全部撤除。 但係講起啦，仲係以賣紙呢個為呢個目標嘅時候咧，咁你網上嘅媒體咧，由於你嗰、那個你啱講咗啦互聯網嘅開放啦咁同埋亦都硬件上嘅配合啦，咁你有 iPad 或者係手，即係點講呢個電子手機或者智能手機嘅出現啦，令到你閱讀嗰個習慣都改變咗咁即係你譬如以前嘅你可能會嘥好長時間睇一篇文章咁樣，但係依家咧咁我哋現代人咧，唔好話現代人啦，即係新嘅一代咧，你睇超過兩段嘅嘢咧，已經係冇耐性嘅啦咁你基本上嗰、那個文章嘅模式，基本個結構都可以改變咗嘅，即係越短就越反而就越hit 咁樣樣嘅 其實呢樣嘢嚟講，亦都係咩咧？亦都係而家香港面對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啲人嗰啲文章嘅水準咧，即係話寫作嘅水準咧，係越嚟越低咯。你睇新一代嗰啲，你能夠真係寫到一篇完整嘅文章，其實已經唔係話真係太多啦，即係講真一句就係話，你好似啱啱教育局嗰度去到講啦，就係話啲而家新一代嗰啲好多時嚟講對啲中文係完全唔理解，甚至乎係亂用成語咁即係呢啲喺上一代嚟講就會比較少啲出現咯，但係而家新一代嚟講，我覺得都係好多即係慘不忍睹啊！即係睇佢哋啲文其實係 即係講緊新一代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屬於新一代啦。咁其實我年紀咧，其實咧，比起同年嘅人咧，其實好多都係我啲同學啊，都出嚟教書噶啦。咁其實我都屬於新一代嚟嘅。OK。咁其實我呢新一代咧，都仍然都會出現你啱所講嘅用錯成語啊、字眼啊。但係佢而家已經成為老師噶咯。咁你明白咩意思呢？就係呢批咁嘅用錯成語嘅老師咧，就會教緊另一批嘅新一代。 Okay? 我同學咧就係、是、喺我個同學咧就係、是、喺學校教英文嘅，咁佢又講咗啲話俾我聽咧，佢發覺咧即係得罪講句，有啲八十後嘅老師咧教中文咧就寫埋曬啲咧即係廣東話俚語喺度噶，改卷嗰陣即係改文嗰陣。喂，如果你老師都唔掂咧，你就唔好 expect 啲學生會掂咯。哇，好奇怪，點解會改稿嘅時候用紅筆寫埋曬啲廣東話上去咧？咁你諗下中文點會好咧？如果老師都係咁寫， 係咁你都要令個學生睇得明啊嘛。 係啊，你其實用成語嚟講咧，其實係好即係都幾大嘅學問嚟嘅，因為你一句成語嚟講咧，你係要知道佢嗰個內容出處啊，你先至可以用咯，你先可以活學活用。我就算我哋有特首啊，同阿教育局局長，大家去唔同區嘅時候，佢都居然可以用一個四字詞叫咩啦？分道揚镳咯。 啊，同埋佢見完呢個胡主席之後，啊見完呢個習總之後，都係呢個國賓前程啊嘛，好幾大鑊嘅。 係啊，見完主席係國賓前程，啊，同啲同事一齊走出去做嘢就分道揚镳，咁即係大家，即係呢啲咪我哋特首嘅咩咯嘅四字詞咯。 唔係，不過你可能性咧，一係佢 喂特首都五馬到問。唔會咁渣嘛，仲有名校出身，喂，就算佢自己冇學過，佢同啲朋友傾偈都會學噶嘛。 唔係，即係有時候嘢用起上嚟嘅時候就似是而非咯。啊， 最啱聽啦，呢個就係似是而非。 一變咗就係話佢覺得係啱嘅，咁但係實際上佢根本就係用錯成語。咁即係而家啲咧，而家係你叫新一代，你再啊嗱，如果我記得就話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啊！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就有一本即係四字嘅成語啊，嗰啲咧就可以即係啊背啊，或者試下作句啊，啊或者一出處啊，即係有啲咁嘅嘢啊。但係而家嚟講咧，我發覺即係嗰啲啊學校嘅課本裡面咧，其實已經係非常非常之少呢啲，即係已經唔會有嗰個咩五用成語手冊啊定點啊咁啊，即係變咗你要求而家新一代嚟講係做呢一樣嘢咧。啊！要求我哋唔好用錯成語咧，其實係非常之困難 的。即係我記得我學成語係點學咧，其實就唔係透過睇文章嘅嚇，就 睇過睇阿哥， 就睇過聽呢個天空小説嘅，因為天空小説啦，咁、哦、你金融嘅咁多本，咁佢入邊又有詩啊，有詞啊，又有成語啊，咁其實就透過呢、這個聽呢個天空小説入邊學嘅。OK 啊，咁所以 咁間時走嗰啲無線咪做嗰啲節目啊。系啲卡通片嚟，有个成语动画廊 咯。系啊，咁你成语动画廊其实都嗰个，其实导致我唔知啦，因为我从来我细个都唔会睇。OK 啊，但系就系咯，我透过途径就听呢个天空小说咯，或者呢个历史小说咯，因为点中佢都系依据翻佢原文嗰度再重新再演绎翻出嚟，咁佢唔会走样得好多嘅吓。 嗯哼。嗱、啊，咁即係我講翻報業啦。其實我都係覺得就係話，而家因為佢係咩嘅咧？佢當年《蘋果日報》啱啱推出，即係應該1995年咁上下啦。 係 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亦係曾經扭，即係將嗰個報業嘅生態咧改變咗，就係話以前嚟講咧，做報紙嚟講不嬲都係 underpay 嘅，即係比起外邊嚟講，你嗰、那個 收入低嘅，做記者人工係低嘅。 比起咩嚟講？比起嗰、那個即係同一樣嘅學歷喺其他個行業嚟講，報業係明顯係低嘅。咁但係應該係《蘋果日報》阿肥佬禮走出去做嘅時候咧，佢當時喺其他嘅報紙嗰度咧就挖角咧係比高成倍人工啊，咁嘅時候曾經令到嗰個待遇嗰度咧就曾經係有一輪 係明顯嘅改善啦嚇。 冇錯啦，咁但係 多謝呢啲競爭啦，係唔競爭啊？大家談死水都想加人工都好難啊！ 咁佢又出現咗打破咗傳統傳媒嘅道德界線嘅 好受爭議啊！咁呢個即係叫雞指南啊！啲嘢俾人鬧到反轉 啊！咁都係一個資訊啦嚇，咁所有娛樂圈嘅肉女都變成另一個肉啊嚇，呢個唔係係啦，即係全部都係負面嘅 OK 嚇，咁佢嘅出現就令到成個報業生態改變曬嚇。 亦都好多報紙學咯，就算政治立場唔同嘅報紙都抄蘋果咯，用個蘋果模式咯。 即係香港嗰個情況就反而就 其實如果大家喺報業內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就係以前嘅報紙嚟講咧，全部都係黑白加亦都係即係最多加隻紅色上去。咁你話彩色嘅版嚟講咧，咁其實都係話如果有一兩版係彩色嚟講，已經係叫做好大件事。咁但係《蘋果日報》出完之後咧，咁其實而家你而家喺街度隨便買份報紙你都見到裡面差唔多版版都係彩色嘅。其實呢樣嘢亦都冇錯，呢樣嘢亦都係咩咧？亦都係即係由蘋果帶動嘅咯。講真句， 我睇唔係淨係彩色咁簡單啊，而係 graphic 方面咧，呢個圖平面設計方面咧，就做得相當之好嘅。咁佢改變咗啦，咁佢一出咧，其他報紙就跟啦，盡量跟啦，雖然未必跟到啦。咁你而家就最成功咪跟話青出於藍咁啊 AM 七三零咯，每日都見到一張好大嘅 graphic cover 呢個頭版咯。 佢係嘥好多資源做個版嘅。 咁好啊，對香港都係好事啊。咁你 graphic design 出身嗰啲啊，多個渠道發展啊嘛。即係以前冇辦法嘅，你真係去做設計 poster 嘅啫。咁你而家報紙方面咧都請嘅。咁蘋果方面佢做得好認真啊，每一版有個 graphic designer 跟嘅。各種 graphic 啦、卡通啦或者啲圖表咧做得相當之靚嘅，咁睇上去舒服咯。 但係應該係如果你話做 graphic 嗰啲咧，就應該係一組特別嘅 team 去做嘅。咁而每一版嚟講，佢亦都係有咩啦？即係我哋所講嘅叫埋版啦，即係美工啦。咁主要都係睇嗰個即係個版夠唔夠生動，夠唔夠靈活嚟講，都係要睇個編輯咯。即係佢自己點樣去設計嗰個版，即係點樣畫個版啊？ 系 即系呢样先至紧要咯。咁但系亦都无可否认咧，就系话而家嗰啲新闻嚟讲咧，系冇以前即系望落去咁死板咯。 系咁啊，都系社会进步嘅。不过都要讲翻咧，就系肥佬黎咧，去经营呢个一集团咧，就相当之有创意，即系喺 positioning 方面咧做得都系一流嘅。咁咁你佢一出咧就打败咗好多其他传统嘅报纸啦，即系做咗几廿年嘅报纸都唔够佢砌啦。佢適應到個時代，佢明白到咧個社會係要變啊！ 唔係，咁佢亦都係叫做咩咧？叫做食住個勢咧。因為你知道去創辦蘋果嘅時候，即係佢唔做製衣而走去做傳媒，即係搞一周刊啊，或者係創辦蘋果嘅時候咧，佢其實係食正六四事件。 係，咁就係九零年出嘅。 系啦，冇错啦，佢就系食正食嗰个六四事件，亦都系咩啦？因为当时系咩啦？即系好多人都系话想民主啊，想即系对大陆咩嘅时候，即系变咗就系话嗰阵时系好有 market 嘅，即系尤其是你走出嚟系做一份明即系叫做咩咧？叫做 反明反共 反共嘅嗰啲， 一份民主报啦，叫做咁但係而家嘅政治爭拗嚟講咧，其實亦都係咩咧？即係大家亦都開始有少少厭倦，亦都有少少同化啦。咁變咗就係話，你再係純粹係賣呢一個民主鮮明呢一點嚟講咧，其實已經係唔即係已經唔可以成日都食呢一樣老本咯。所以亦都係需要繼續變咯。 咁變咧就。搞動畫出嚟啦，即係蘋果即係互動新聞啊嗰啲咧，啲 graphic 咧，直情唔係隻平面設計啦，直情咧係卡通啦。 咁佢變到 卡通片出嚟， 唔係佢變到應該嘅，因為佢嗰個銷量係大跌嘅嚇，因為佢個報紙嗰樣嘢係。 嗱，其實如果以蘋果嚟講，佢最高峰期嘅時候咧，其實佢曾經想挑戰40万份嘅，咁都係三啊六七萬咁上下啦。我諗應該最高峰嘅時候。咁但係如果以而家嚟講咧，就係話佢喺馬季開羅之前咧，其實佢就曾經已經跌過落去18万份咁上下，即係比起高峰期嚟講咧，係唔見咗一半。 咁點生存啊？食咩飯啊？ 咪而家好穩啲嘅，每月23万份到啦。 23万就因為咩嘛？因為其實好多人攞咗，即係馬經其實對於報紙嚟講咧係好重要。 係， 尤其是蘋果嘅馬經其實係佢嗰個叫做搞得幾好。 喂，咪好準咧？睇都较准嘅啫。 其实马经啊，冇话准唔准嘅问题，就话即系啲人系攞住呢一，即系攞住你嘅资讯， 系 即系譬如话你去买马或者睇马嘅时候，佢起码嚟讲件彩衣乜嘢色啊，或者咩嚟讲，佢系印得比其他报纸靓咯，所以呢样嘢嚟讲系啦，系佢嘅卖点咯，咁所以。 啊，我諗佢都應該係可以穩定喺咩嘅，即係23-24萬份啊，應該冇問題。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你再要上翻25萬份樓上咧，我相信已經係一 點方難諗。因為個時勢變咗。喂，講翻我啊，喂，嗰個30幾萬份嗰陣咧，係咪一個經濟學嘅原理佢唔繼續再印咧？嗱，經濟學最基本嘅咧就話 MC 等於 MR， 即係話咧呢個邊際成本等於咧邊際呢個收入。啊，去到呢個位咧就即係有錢賺 break even 嘅。咁如果係咪再印就即係蝕本㗎啦？所以佢唔再印，寧願人哋買唔到咧。 嗱，呢樣亦都係蘋果帶出嚟嘅，因為蘋果咧係有回紙嘅，你賣唔曬嗰啲咧。啊！你係可以退翻去，所以其實賣唔曬報紙每一份嚟講都係一個成本嚟嘅。啊，咁變咗就係你印得太多咁啊！你啊，好似而家嗰啲頭條嗰啲啊，咁你就算係話啊，爽報冇咗之後，你走去印90萬份啊，定點咁啊？但係嗰啲係冇得回紙噶嘛，因為嗰啲係咪都免費噶嘛？咁反而係話你印幾多出嚟，你同嗰啲咁嘅廣告商講啊，我係印幾多萬份啊，或者乜嘢嘅時候。啊，咁啲廣告商就會 base on 你個印數去俾錢啊嘛， 啊， 但係如果係要收費報紙嚟講咧，佢係根據你個賣數啊嘛。如果你譬如話你印50萬份，你退翻嚟退20萬嘅，啊，咁真係蝕死嘅。講真句就，因為你 咁啊，廣告商同你計翻真正賣咗嗰啲啦，咁啊免費報紙唔使你啦，總之根本就唔收錢嘅，啊，有出 反正冇得退紙噶嘛，冇得退紙嘅時候你見到就其實而家好多嗰啲廢紙嘅回收商啊，咁其實有好多都係嗰啲免費報紙嚟嘅。 嗯，我哋講翻呢度啦，就講咗經濟學基本原理咧，講翻佢去台灣揾食啊，舊年就話咧就想撤出台灣，就賣直情咧將個股權賣俾人啊，結果咧搞到咧滿台風雨啊，唔係滿城風雨啊，咁啊賣唔成喎。 其實呢一樣嘢就係話每一笪地方傳媒嚟講都係離唔開政治呢一樣嘢咯。 系，始终国民党唔 like 佢，冇搞，冇得搞。 系啊，因为其实佢当年去进军台湾嘅时候，其实有佢有部分系成功嘅，即系就算而家嚟讲啦，啊，肥佬拉喺台湾嚟讲都叫做成功嘅，因为其实佢嗰、那个 即系佢喺台湾所带个影响，即系完全彩色啊，跟住将道德界线完全颠倒，即系冇话颠倒晒啦吓，即系用第二个角度去做啦吓。咁啊， 即耳目一新啦、 啊！系你系令到成个台湾系 quality 高，但系咧喺 graphic 啊各样嘢喺 presentation 或者系 marketing 方面咧，都系十分之传统。 所以台湾啲报纸咧或者传媒系非常憎佢嘅。 系啊， 其实佢入队冇耐，佢已经系咩啦？已经个销路嚟讲系全台第一啦，即系已经打低咗嗰啲咩《中时日报》啊，定个咩嗰啲啊？因为其实我系知道就系台湾嘅报纸嚟讲咧，就有立场都几鲜明嘅。你捧国民党，国民党捧民进党。 而且全部都系好道德嘅新闻嚟嘅，即系点讲啊？咩美好嘅台湾啊咁样。咁啊，佢入咗去之后咧，就每日都有两单风化新闻啊。发觉咧，原来台湾啲市民发觉啊，即系嗰个国民咧，咁啊，台湾都系一个咁丑恶嘅社会啊咁样。 会噶。在台灣做的時候咧，我記得我好多年前，我記得我去聽過一個 seminar， 嗰時我仲打緊工。咁嗰次咧有一次就係應該係選總統之前，咁啊肥佬禮啊翻嚟香港，請曬啲廣告商咧喺金鐘食一餐飯。咁佢喺度講佢去做台灣做報紙嘅經驗咧。咁我喺度聽佢講咧，我後邊我都有機會去台灣，我發現原來係咁嘅。因為原來佢哋嗰時去台灣做報紙咧，其實仲好做過香港。因為原來間時咧，佢蘋果日報未去台灣之前咧，基本上咧，如果你有印象咧，未去之前咧，其實台灣係冇乜人買報紙嘅，全部報紙咧都係訂閱嘅，即係點樣講，即係朝頭早派俾你。咁啊睇嗰啲人係咩人咧？朝頭早可以坐喺屋企睇報紙嘅人係啲咩人咧？大部分都係一係就係嗰啲家庭主婦啊，一係就退咗休嗰啲人。 嗯， 由蘋果日報未去台灣做之前咧，其實就算係廣告商咧，都冇乜興趣落報紙廣告，因為其實點解咧？全部睇緊報紙嘅人咧，理論上都冇乜消費嘅，咁變咗咧就，所以就嗰時 即係唔係消費力強嘅一群， 係咁啊，亦都冇所謂。如果你話你當佢係文匯大公，其實佢哋某個程度上都係黨報嚟嘅啫嘛，台灣啲報紙，咁啊蝕曬都有個譜啊嘛。咁但係肥佬禮又唔同啊嘛，佢嗰啲做法就將香港嗰套嘢成套 put 過去做啊，咁令到人哋有啲耳目一新嘅感覺咯。咁啊，頭先阿杜比同柯東嚟講都係㗎。嗱，你諗翻喺1995年嗰個時開始出蘋果日報香港嗰陣。其實《蘋果日報》嗰時佢最主要個分別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因為如果我冇記錯咧，《蘋果日報》未出之前咧，其實香港最好賣嗰三份報紙咧，就應該係《天天》、《東方》同埋《城報》啊嘛。咁啊，但係《蘋果》一路好 嗰時咧，其實我又覺得佢新聞就其實我係細嗰時睇嘅差得唔係特別多，除咗佢係彩色印刷之外，咁但係佢有一樣佢做得好強，就係佢嗰啲財經版啊，特別係嗰啲富刊啊，佢啲富刊先犀利，因為我記得我細嗰時咧，我就睇成報都睇咗廿幾年嘅。咁成報嗰時做富刊咧，佢係點樣做嘅咧？譬如五個 topic， 譬如汽車係禮拜五嘅，逢禮拜五做嘅，但係蘋果唔係噶嘛。蘋果是日日做的嘛， 是 咁變咗就算話我唔係好中意睇新聞嘅，或者係其他嘢，但係嗰啲副刊好睇噶嘛。咁變咗就有隻腳，你日日買嚟睇咧，都即係佢 cover 都好多嘢咯，就有少少唔同咯人。 嗯，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蘋果嗰個娛樂版都好勁㗎，即係唔好睇輕人買嗰個娛樂版啊，吸引咗好多讀者㗎。 我淨係記得蘋果照妖鏡嘅，咁啲嗰啲相咧搞最樣衰嗰條友呢啲 post 出嚟嘅 ，OK。 蘋果 呢樣嘢已經吸引到你眼球㗎啦，係啦。 蘋果有樣嘢呢就係領先嘅，即係嗱，而家我哋所謂啲報紙就係一個傳統媒體嚟嘅啫，主要文字呢同埋啲照片嘅啫，咁佢整個 graphic 都唔夠，而家整動畫添，咁完全係一個 multimedia 多媒體嘅製作。咁台灣呢啲新聞啦，你知新聞呢發生咗之後有人去採訪㗎嘛，尤其是突發新聞㗎嘛，咁你去到現場嘅時候乜都睇唔到啦，咁採訪咗返嚟嘅就係人哋把口講啦，把口講都唔夠吸引，有聲音都唔夠吸引，佢就寫啲搵人呢畫啲動畫，以前動畫可能就好耐就出一次嘅，佢而家一日就出好多條動畫，咁即係用呢個想像去重新建構當時呢件事係點樣嘅。咁當然話想像呢就 base 人哋嘅說話啦，咁另外一啲真係老作嘅，咁引起好大嘅道德問題啦。咁雖然吸引咗啲年輕人去睇，但引起咗好大嘅道德問題，譬如死咗個人佢生前會係點嘅呢，咁你都冇採訪過佢，你點知佢生前佢係點諗嘅呢，咁咪喺度嘈囉，啲人都話喂呢啲唔係道德，呢啲唔係新聞嚟㗎喎。 唔係，即係好奇怪嘅，有幾個字眼呢就唔知點解一定係孝子嘅。 係。 係啦。跟住或者一定係慈父嘅，好奇怪嘅。係啦。都未都唔知嗰個人係咩人，跟住就依家係呢啲點嘅字眼㗎啦。 喂，而家其實都係㗎。啊，永遠有咩車禍啊乜嘢嘅時候，個醫生走出嚟嗰個一定係仁醫㗎。 仁醫。 係嘛。即系呢个已经系大家 好正嘅嗰啲，全部都嗰啲嘢系吓。 即系大家好似嗰、那个唔话嗰个系仁医，又好似好似系乜嘢嘅，好似对自己唔住咁。 吓、啊，一定系艰辛读书啊，唔喺公屋企咁样嘅，好奇怪。我发觉全部都系咁嘅 case 嘅。O K。 系啊，咁仲有就系话你乜嘢啊？譬如某一度地方俾人爆窃咁啊，佢就乜嘢噶？佢会讲系乜啊？边啊咩啊？譬如话陈方安身。啊！樓下俾人爆竊，咁佢唔係講話玫瑰新村俾人爆竊，佢講就陳方生樓下俾人爆竊㗎。 咩四萬啊？你唔係陳方生 好似個律師俾人，律師俾人打咧，有前一輪有單新聞，有個律師唔知俾人哋打劫啊定乜嘢咧？啊，佢都係講話李崇恩妹夫俾人打劫㗎。 啊係， 記唔記得？ 拉埋你啲親戚朋友嘅。 冇錯啦，總之就將個名人就擠上嚟。 係係，即係呢啲我哋啲親戚關係點樣疏堂都擺上去㗎。 系啦，冇错啦。 咁、其实呢样嘢系成日颠覆咗成个嘅传媒，我哋喺象牙塔所学嘅嘢嘅吓，即系讲嘅咩？ 肥佬奶其实佢嗰个触角嚟讲咧，其实真系几好嘅。即系佢，譬如话佢都睇得出，就系话嗰个报业嚟讲咧，系已经发展空间有限。 佢睇得出咧，呢个世界都冇噶，叫客观啊，或者叫做 系啊。咁所以佢都已经好快脆，其实已经系去率先转型去到咩噶啦？即系苹果动新闻啊咁。咁你其實見到就話，其實個動新聞嚟講都好成功啊！你每朝你譬如話坐地鐵咁，即係而家啲人嘅資訊點樣嚟呢？其實就係話，譬如坐地鐵嘅時候呢，有差唔多有七八成嘅人呢，即係如果係喺度睇緊睇部電話呢，一係就打機，一係就睇緊蘋果動新聞嘅。 係 啊，咁所以其實佢都幾成功嘅，而且呢一樣嘢嚟講呢，你唔似報紙喎，報紙嚟講佢講賣紙，但每一份報紙有幾多人睇呢？大家唔知喎。 有點擊率嘅 咁但係你如果你話動新聞呢啲嚟講咧，你講個 click rate 嚟講咧，係你真係話有幾多人 click 入去 detect 到嘅時候咧，有幾多就係幾多嘅喎，即係個讀者呢樣嘢冇得呃噶嘛。 但係問題就係你喺報紙賣嗰個廣告收入，同埋你喺緊個動新聞或者網上嗰個廣告收入係相差好遠 嘅 喎。 應該會係咁樣去講嘅。我諗如果而家咧，頭先阿安東嚟講啊，杜比講啦，因為我即係譬如以蘋果為例啊。咁我都係我好後期先唔再買報紙上網睇， 咁但係上網睇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出現啦，就點樣咧？嗱，如果我哋買一份報紙嚟睇咧，我哋切開佢 ，OK？ 咁佢咪唔同顏，佢有唔同個即係個版面大細啊，諸如此類噶嘛。咁但係如果我上網睇咧，你譬如哦 本港要聞咁啊，其實佢有一條條 headline 我落去噶嘛。其實你就睇唔到個 weight 嗱。咁我睇就可能我自己都係睇開報紙，我都係比較遲先轉上去上網睇蘋果嘅。咁就係我哋上網睇咧，同後生啲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可能已經慣咗，因為我都係慣咗睇佢見一份報紙咧，邊條 news 大，邊條 news 細去睇噶嘛。但你上網睇又唔會噶啦，佢全部個每一條 news 個 weight 啊，即係個重量係一樣噶嘛。但係如果而家你話動新聞咧，咁就仲神奇就係、是。就自己唔使睇噶啦嘛，睇佢 畫面咯、 啊， 睇畫面， 睇啲卡通片，睇啲動畫。 個新聞係點樣？但係如果我如果有留意咧，其實而家你睇翻嘅，肥佬係幾叻嘅，佢有幾樣嘢幾叻嘅。我見佢做蘋果同埋做一手汗咧，有蘋果，我覺得佢幾叻嘅。點？即係頭先我哋講過，蘋果係印得幾靚嘅。其實你叫佢印出嚟嗰個效果，你叫佢年年都話自己攞嗰啲咩印刷媒體嗰啲攞嗰啲印刷獎噶嘛。咁但係咧，蘋果佢有樣嘢，佢覺得佢又幾過癮嘅。我見到。如果我自己喺 marketing 嗰度睇咧，其實你留意咧，其實如果有咗免費報紙之後咧，其實蘋果裏面咧，蘋果有好多廣告咧，就已經唔會再喺佢嗰度落噶啦，就會去曬免費報紙啊。例如咩咧，嗰啲升學講座啊，讀嗰啲 part time 嗰啲搖佢課程啊，介紹蘋果都好多嘅。即係雖然佢唔係落好多，可能四分之一版啊嗰啲，咁啊呢啲冇咗噶啦。咁你見佢可能佢而家去電信啊、手機啲廣告咧，其實佢都少嘅。咁變咗咧就銀行，我諗都係少，因為而家我見其實免費報紙係幾多銀行廣告嘅。咁變咗就做 marketing 又好，做成咧，我係冇諗過咧LV 啊、Gucci 啊、卡地亞呢啲品牌咧會落報紙廣告。 嗯。 咁但係蘋果，我記得咧就差唔多係第一份報紙咧去攞到呢啲廣告。但係呢啲廣告又好喎，你收得更貴，佢都會同你落嘅。因為譬如佢好簡單啫嘛，特別係近呢幾年咧。你見佢其實呢啲我哋所謂叫 luxury 嘅 brand 咧，佢近時最中意落啲咩咧？落啲時裝雜誌噶嘛，例如嗰啲 Cosmopolitan 啊、Elle 啊啲雜誌噶嘛。咁但係你見咧，近呢幾年咧，因為佢可能多嗰啲新嗰啲旗艦店開喺香港啊，佢真係要係嗰日開張嗰日賣廣告咧，你焗住都要賣報紙嘅。咁你見蘋果就攞好多呢啲廣告嘅。咁你見佢啲廣告其實慢慢佢啲廣告咧，啲佢啲 client 咧都係高級化咗。咁另外咧，你睇啊，咁你見到啲收貨咧，其實而家每一期咧都會有一本咧，類似係講一啲 fashion 嘅 supplement 嘅，嗰本副刊嘅。哇！我本嘢收廣告真係收唔少，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佢被傳到佢哋真係可以落嘅 media 咧，佢 either 真係落電視廣告，落嗰啲每個月出嘅時裝雜誌，或者做下 outside outdoor 啊標榜。但係蘋果一周刊嗰本嘢咧，你真係可以個個禮拜落嘅，同埋我估佢唔係沙皮。咁同埋你近特別係近呢兩個月咧，如果你有上蘋果嗰個網站咧，你見佢其實佢慢慢都係，我諗佢真係網上嗰個 media 咧，佢真係可能開始揾到錢。因為而家如果你有留意咧，譬如蘋果嗰個網上咧，佢近呢兩個月開始咧，佢連一周刊都擺埋落去。咁所以咧，我懷疑其實可能佢網上呢一嚿咧，其實可能真係開始揾到錢，或者佢真係落廣告嗰啲人咧。都開始用翻外國嗰個模式擺翻落嚟香港，因為如果近時你話香港你做個 budget， 你擺喺網上面嘅，我諗係3-5% 叫做頂籠嘅。但如果你話用外國嘅經驗咧，而家有啲外國嘅做 media placement 咧，佢哋可以將個 budget 去到15%，甚至20%擺落去網上面嘅。咁變咗可能佢真係開始揾到個 revenue model 嘅，所以佢慢慢再將啲 shift 落。如果唔係咧，你近時一周可能冇可能唔使錢。可以喺蘋果網站喺度噶嘛？你一定要係買個subscribe 個 annual fee 去做噶嘛？所以呢個就係我呢一兩個月我留意到嘅情況。 即係話成個由 Paradigm Shift 啦嚇，嗰個由報業啊開始喺呢個咁嘅網上或者要網絡嗰度咧就改革咁啊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就可以揾到錢啦嚇個情況就 係、是。係啊，即係嗱，咁就 轉移咗啦。 係啦。即係頭先阿安東尼都話，佢啲娛樂版啦都做得唔錯噶嘛。咁你諗下喎，如果我哋屆時未有蘋果睇之前咧，如果你真係好中意睇啲咩八卦新聞咧，通常你買啲周刊睇噶嘛。嗰時仲有咩周刊咧？即係明周喺度啦，係咪？咁屆時最多啲八卦睇嗰啲咩清新啊、新知噶嘛。如果你有睇過嘅話，係咪？咁但係問題而家做到最尾咧，明報周刊都仲未死喎，原來。但明報周刊我聽佢講咧，因為本嘢做得乾淨咧，其實佢啲廣告真係好貴。 喂啊！ 我諗除咗佢之外咧， 就真係可能如果印刷媒體仲可以攞呢啲好大嘅 brand 咧，即係見到 single brand 嘅廣告咧，我諗嘅都係你搜索出都係嚟去嗰啲做時尚嘅雜誌啊，或者係一傳媒下面佢哋嗰啲報紙或者雜誌咯。 嗯，我睇到即系嗱，其实今日讲咗啦，苹果咧就开创新河啦，就 marketing 典范啦，咁啊嘅媒体嘅嘢咧就日新月异嘅，经常有变化嘅，将来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再讲过嘅。 即系总之，我就觉得就系话嗱，报业咧无可否认一定系咩噶啦，一定系夕阳行业嚟噶啦，啊咁，但系咧就亦都要喺呢个夕阳行业里面咧，要杀出一条生路嚟讲咧，你就真系需要。有其他嘅輔助，你譬如 即係第二個載體嘅出現 冇錯啦，即係你一定要打上去互聯網呢一方面啊，咁其他 多媒體發展。 如果你冇呢啲嘅話咧，其實每一份即係你嗰份報紙咧，你係一定蝕錢嘅。譬如話有啲而家仲喺度苟延殘喘嘅報紙咧，其實你見到真係已經冇乜廣告， 啊 咁佢仲係繼續維持落去咧，只不過就係話啊個可能嗰個東主即係嗰個報紙嘅擁有人咧。啊！佢都係每年願意俾一筆錢出嚟，即係做一個宣傳費，亦都攞住一份 即係燒啲銀紙嚇，當廣告咁樣啦嚇。 攞住一份公器咁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就係話其實啊，報紙嚟講咧啊，係啊咩嚟噶嘛？係其實係一個即係社會裡面嘅第四權係咪叫做 監察權啦、 第四權啦嚇。 系啦，系啦，咁即系佢只不过 好威嘅，你系有钱佬，你拥有一份传媒咧 ，whatever it is 咧，系好威喺自己嘅 profile 里边咧，我又系传媒经营者嗱。咁头先少讲样嘢咧，就系、是、苹果除咗 graphic 方面啦，卡通做得好好咧，其实系一间即系喺起码香港系一间电视台嚟嘅，佢自己系有片去拍嘅。咁做晒出嚟係同埋剪得好靚。由於呢依家電視台呢佢係只係網上電視台，佢係唔受到規管嘅，所以呢好多嘢呢 全限創意 講到嘅嘢講唔到嘅嘢呢佢全部講晒㗎啦。 所以我懷疑呢蘋果做 有幾多真實性呢， 唔係做動新聞嘅記者都係抱住呢個高登啊同埋呢個即係風蕭蕭呢咁網上節目咁樣跟住去攞料㗎啦，即係對於第一手資料都係嗰、那個情況都唔係太認真去攞嘅。 甚至乎而佢都講到明就係話佢就算而家攞到啲咩第一手資料嚟講呢，佢都唔會等話咩㗎啦，唔會等第日即係出報紙嘅時候做獨家新聞。佢都即刻抌上去嗰、那個動新聞嗰度。 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兩刃劍嚟㗎啦，因為你冇一個好嚴謹去審查嗰個來源咧，或者一個資料咧，咁你即係變咗係啦，呢、這個假新聞啊，或者錯誤嘅情況咧，都會成日出現嘅嚇。 所以咪得咯，錯咗咪 delete 咗佢咯。 喂，我要去飲茶啦。喂，今日差唔多好唔好？ 好啦好啦，今日差唔多。 好啦， 我哋四位啦，有大卫啦，有我杜比啦，有安东尼啦，仲有亨利啊！今日而家同你哋讲声拜拜啦，系咪 ？OK， 好，下个星期咧，我哋就讨论第二个商业嘅题目啊吓。OK， 好，拜拜， 拜拜， 再见，拜拜。